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十点半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诶，阿欣欣，边个先系你啊？ 哇，我都认唔到自己喎、啊！张相十年前啊，真系。 系啊，咁而家可唔可以放大缩小？边个先系你先？我真系认唔到啊！你可唔可以讲下左边啦、啊？第几个啊？ 你睇下，哇！ 哇，耶嗰只喎。 系啊，好核突啦， 唔得 吓。个妆 以前兴嘅呢个妆 嘅，呢个系咩啊？绿魔嘢定咩啊？ 达德小学嘅、就系揾我哋几个嘉宾就去灵探， 系跟住点样啊？咁而家呢个有咩提供啊？那个照片其实系咩回事？ 就有人圈住啦，咁圈住咧就有个人坐喺度嘅， 系 有个灵体。 可唔可以放大啲啊？系咯， 啊，再放大啲， 系啦。 我呢度可以俾你睇啦， 嗯， 即系手机嗰度 ，OK， 即系有个人坐喺呢度嘅。 哦，系咪即系喺呢条罅嘅入边啊？ 系啊，条罅入边嘅。咁、其实咧， 入边咩嚟嘅咧？ 其实入边系达德小学 哦， 嗰条路仔上去嘅。咁、其实最晚咧就应该系佢个女厕啦。咁嗰时有个女教师自杀死咗嘅。咁、其实出边点解有个人坐喺度？我想澄清，其实嗰个系实 Q 嚟嘅。 O K， 我哋翻翻嚟。 其实嗰次咧就系我哋怪谈啦，咁就揾咗我哋几个人去做灵探。咁其实咧最晚嗰个咧就系、最晚就系达德小学入边嗰个女厕啦。咁其实咧坐门口，我哋喺度影张合照嗰阵时候，就影到埋个实 Q 咁样。咁啊啲观众就圈住话：咦，点解影到个灵体咧？咁样其实嗰个就系实 Q 嚟。 系啦，咁就一路咧，佢既然将计就计啦，怪谈 就灵异咗好耐啦呢张相。 好啦，咁就一路唔拆解啦。 其实呢个实 Q 都好犀利，一个人睇住成间学校。 系啊， 佢都唔怕唔惊。 但系咁多灵探者，佢仲实 Q 嚟做咩咧？ 其实点解佢仲要请个实 Q 坐喺？ 其实咁多灵探者，佢做实 Q 都唔已经冇价值噶啦。 系咯。 呢个炒得嘅， 唔系，同埋呢个系荒废咗学校嚟。 荒废咗学校，点解仲会请石 Q 咧？ 因为太多人入去啊嘛。 哦，系啊。 咁咪请石 Q 咯。咁你请石 Q 之后，跟住都继续咁多人，你哋仲要成扎小弟 仔，仲要搞到个石 Q 以为系鬼， 佢都变埋灵体添。咁你话呢单嘢系咪即系搞嘢啊？ 呢集我都冇睇。 有啊， 都系咁讲啦。如果一路阿欣欣唔拆解，到今日都系 有灵界嚟噶啦。 咁究竟好多嘢都系假噶咋？好多嘢都系呃人嘅伎俩嚟嘅啫。系啦，如果一路冇人拆解，就一路都系咁噶啦。 冇错啦， 系咪 ？OK， 嗱，咁你哋唔好成日咁迷信啦。好多嘢其实 即系其实有啲灵体相就唔系话真系有鬼嘅。 系啊，尤其是有啲人影啲火啊，有啲甩皮嘅啲屋啊，又话嗰度有嗰啲咩，有一家人啊，嗰度有几个嘢，嗰啲都唔系噶啲吓。系啦，唔好幻想先得嘅，成日。好啦，咁啊，第二幅嘅灵 体，第二幅都系我提供嘅。 好啦， 咁我喺 Facebook 度睇到，咦？我放大啲咧，点解 鬼巴士 有个又唔系呢个唔系 鬼的士， 唔系的士，系啊的士，唔系小巴。点解会有个小朋友有个头喺度？ 系啦，你 边个位？边个位？ 咧唔系喺 Facebook 噶，有个小朋友望咗出嚟，但系隔篱嗰个男仔又唔理佢， 完全冇发觉， 唔似系一家人啦。 系 啦， 佢都冇发觉到， 但系个小朋友系擘大咗个口咁样噶。 喺度笑紧添， 喺度笑紧喎，望影到咁样。 嗱，我哋而家去翻翻转头啦，我哋你一睇得清楚啦嘛，系咪？大家，我哋翻翻厂先。 传咗好耐噶啦，呢个呢张相都。 O K， 嗱，咁而家咧，我郑重同你哋讲，呢幅相咧就喺边度嚟噶？ 的士。 唔系喺边度？ 绿的。Facebook 传嘅。 Facebook 传嘅。O K， 嗱，咁我哋咧。就我哋唔可去考证啦。我哋而家系奇异档案咧，警讯片咧，呼吁你哋啦。如果咧，或者有 拐带小朋友， 新界的士同业咧，有咩嘢资料咧，可以咧同我哋咧， 分享下 奇异档案嘅警讯部联络嘅。 即系人拐带小朋友，个小朋友就 究竟系灵界啊，定系拐带咧？定系呢个电话就系8125。 6586，喂，你打开呢个奇异档案 file 嘅，好吧，咁啊，节目到呢度为止咧，就时间咧就已经系 over 晒啦。咁咧，今集咧就好多谢阿欣欣啦，同埋阿 Connie 咧帮手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下个星期五再见啦。 好，拜拜。